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夜半的别墅，死一样的寂静。舒子吟摸到了地下室，立即他的眼中出现了一幅地狱中的景象。一张破旧的长条桌上躺着一具直挺挺的赤裸的女尸，一个弓着背像解剖师一样的男人正直起腰来，在惊叫的同时，他手中的小刀也当的一声掉在水泥地上。这不是小胖子吗？这个30岁左右的厨师长着一张娃娃脸，但此刻这张脸是扭曲的，嘴巴张开，下巴像要掉下来似的。舒子吟愣了一下，本能的转身就跑，然而小胖子已经扑上来抱住了他，并且将他重重的摔倒在冰凉的地上。舒子吟的头在墙角撞了一下，眼前冒出了几颗金星，他听见了沉重的关门声。 好啊好啊，既然撞上了，那你就别走了。 小胖子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凶恶过。 你半夜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我是随意走走的，我不知道这里的。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 小胖子指着长桌上的女尸说：“ 那是谁？你知道吗？” 舒子吟惊恐地摇摇头。 好啊好啊，那我就让你认识一下啊。哎，这就是水莉，茉莉的妹妹，你听见过的，听说过的。来来来呀，见见面。 说完，小胖子便走过来抓起了舒子吟，将他拖到了女尸的旁边。这是一具僵硬的赤裸女尸，全身没有伤痕，皮肤下沉淀着一些紫色的斑块。他双目紧闭，头发很长，一直拖到桌子下边。突然，舒子吟发现这具女尸缺少了一只手，在左臂的肘部断裂处凸现着白花花的骨头。舒子吟的头脑里嗡地响了一下，那只开始出现在他书房门缝后，后来又埋进他被窝的手臂，原来是水莉的。难怪穆莉一直有预感，反复说她的妹妹来到别墅过，这是一种亲人之间的感应。只是他不知道他可怜的妹妹就躺在这儿。舒子吟慢慢地镇定下来，他转过身 盯着小胖子，严厉地说：“小胖子，水利是淹死的，与你无关。你让我走，这样，即使你现在有什么过错，我也可以在红鱼面前替你说情。”说完，他便推开小胖子往外走。 门我已经锁上了。 小胖子站在桌边，用手在尸体上弹了一下，头也不抬地说：“ 你出不去了。”那我要叫人了。 舒子英提高了声音：“ 你叫吧，你叫啊！” 只要这铁门关着，没有谁能听见你叫叫。 舒子英强压住恐惧，盯着小胖子说：“那你要将我怎么样？” 再说吧。 小胖子摊了一下手：“ 你要是出去，我就没命了。谁叫你撞到这儿来的？既然来了，先待在这儿再说。”“ 你不能。”“ 别叫了。” 小胖子拾起地上的尖刀，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儿。“ 如果你不想跟水利一样躺在这张桌子上的话，你就老实点，快过来，过来，帮我抬一下。” 舒子英胆战心惊地走过去，小胖子抬着水利的肩膀，让他抬脚，他要将水利放回到冰柜里去了。舒子英这才发现墙边放着一个长长的卧室冰柜，可能是当初为盛大宴会准备的厨房设备，后来因别墅冷落，这些设备就闲置下来了。将水利放进冰柜以后，小胖子说：“ 我要回房睡一会儿，你也得委屈一下，嗯？” 说完了，小胖子从墙角找了一根绳子，将舒子银反绑上，然后又捆上了他的双脚。小胖子环视了一下室内，对坐在冰柜旁边的舒子银说：“ 老老实实的待着啊。” 小胖子走了，沉重的铁门声，地下室此时是令人窒息的寂静。幸好小胖子走的时候还没有关灯，不然真是地狱了。舒子银感到像做梦一样，但这比做梦可怕多了。他全身发软，便将头靠在冰柜上。他想，水利的尸体是怎么到了这里呢？不是说翻船之后，武刚和红军那里后来出动的人都没有找到尸体吗？是小胖子找到尸体以后又运来这里吗？不可能啊。小胖子成天守着厨房，从来没有到湖上去过呀。舒子英的眼光在室内慢慢的移动，在墙角看见了一条女人的长裤和内衣。她突然想到，那件兰花衣服就是从这里拿出去的，小胖子将它铺在别墅门口，制造出鬼魂来了的假象，还有那条连着小臂的手。那么小胖子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舒子吟将脸向冰柜的盖子上凑过去，透过透明的冰柜盖，他看到水丽静静地躺在里面。他的嘴唇乌黑，鼻孔张得很大，闭紧的双眼仿佛不愿意再看见世间的丑恶。他被冻在冰柜里，全身已经像木柴一样的坚硬。这太可怕了，舒子吟嚎叫般的大吼起来， 来人呐，来人呐。 他的绝望的叫声在地下室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一串串回声消失之后，更显出了吓人的寂静。想到睡在阁楼上的红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已经在转眼之间消失了。他正和一具尸体待在一起，而他也会成为尸体吗？无声的眼泪从舒子吟的脸上流下来，滴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靠着冰柜坐在地上的他已经双腿麻木了，他艰难地移动着身子，换了一个姿势。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就在他侧面的墙上挂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这是水丽的吗？不是啊，水丽掉进湖里的时候穿的是衣裤啊，小胖子得不到这种长裙的。突然舒子吟想起了他和女佣都看见过的鬼影，在楼梯口一闪而过的黑裙女人，还有那个吊死鬼儿也是黑色长裙，并且红鱼以前一家人住在这里的时候，蓝小妮看见的也是黑裙的鬼影啊。原来都是小胖子装扮的，自从有了这个别墅以后，他一直就是这里的厨师。可是小胖子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是谁将水丽的尸体找到以后，又悄悄地运到这里，让小胖子剥衣切肢以用来吓人呢？悲哀的是，舒子吟现在看见的一切怎么也不可能让红鱼知道了。舒子吟绝望地仰起头，让泪水咸咸地流进嘴。在这地下室，时间已经消失，也不知道待了多久。舒子吟听见开铁门的声音，他恐惧地望着那门，慢慢地被推开以后，小胖子提着暖水瓶又来了。小胖子走到冰柜旁，舒子吟闻见了他嘴里喷出的酒气，他打开冰柜盖说，我还要和这小妞玩一玩呢。他弯腰从冰柜里抱起了尸体，摇晃着走到条桌边，将尸体放上去。尸体放上桌面的时候，舒子吟听见砰的一声，硬邦邦的尸体像是木柴。小胖子拿起热水瓶，将烫烫的水向尸体的胸部和腹部慢慢地淋下去，嘴里头还念叨着， 过年了，穿红袄，娶过媳妇儿， 到家了。 舒子英感到一阵阵的毛骨悚然，不知道他要对尸体做什么。一瓶热水淋完了之后，小胖子用毛巾在尸体上不停地揉着，很明显他是要让尸体的肌肤恢复柔软。后来他拿开了毛巾，脱下自己的衣服，爬上了桌子。这是炼尸癖，舒子吟在书上看过，没想到会目睹这个令人害怕的场面。他感到胃里头一阵一阵的难受，嘴一张就呕吐了。小胖子从尸体上翻身下来，向着舒子吟走过来。顿时舒子吟感到一种比死更恐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全身发抖，坐在地上的身子不断地往墙边退。当小胖子弯腰向他伸出手来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声。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小胖子蹲下身，是替他解开捆在双脚上的绳子。小胖子拉他站起来说： 哎，替我看看去，我的媳妇漂亮不漂亮？ 舒子吟劫后余生般的松了一口气，突然想，有炼尸癖的人对活着的女人也许是没有兴趣的。他对小胖子说：你把我的手也解开吧，都麻木了。 小胖子便给他松了绑。舒子吟活动了一下手脚，某种危险的解除使他有点振奋，仿佛看见了一线朦胧的希望。 这是你的媳妇儿吗？ 他顺势跟他谈话，想找出能够战胜他的方法。 当然，当然，你 有点振奋，仿佛看见了一线朦胧的希望。 这是你的媳妇儿吗？ 他顺势跟他谈话，想找出能够战胜他的方法。 当然，当然，你看我都跟他亲热。 小胖子把舒子吟拉到尸体旁边，然后俯下身去，看着小胖子的后脑勺，舒子吟紧张地思考着。怎么办？怎么办？他的眼睛迅速地在四周搜索，想找到一件可以袭击他的武器。他看见了放在地上的热水瓶。事不宜迟，舒子吟一把抓起那个铁壳热水瓶，对着那个正在抖动的后脑勺，狠狠地砸了下去。砰！一声炸响。出乎意料的是，这并没有让小胖子瘫倒。空水瓶砸碎以后，玻璃片都罩在铁壳里，没有产生杀伤力。小胖子只愣了一下，就反手扭住了舒子吟正在包里掏他的钥匙的手。 好啊，嘿嘿，好，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小胖子重新绑上舒子吟后狠狠地说，说完了他便关门出去。舒子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知道这下全完了。 不到几分钟，小胖子又回到这儿，他将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摆在尸体的桌下。顿时，桌下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哭声。这哭声非常凄惨，正是舒子吟以前在夜里头隐约听见过的。小胖子将舒子吟推在尸体旁边，又用一根绳子将他和尸体连在一起，然后关了灯出去了。在一片漆黑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声中，舒子吟绝望地听见了铁门上锁的声音。舒子吟记不清自己是怎样昏迷过去的，一片漆黑中，尸体的气味就在旁边，而女人的哭声明知是录音，但在和尸体相伴的时候听见这个声音，那感觉黑暗中有一只手在撕扯着自己的心脏。舒子吟感到头皮发麻，渐渐的，这发麻的感觉扩散到全身。他想离开这尸体，当绳子紧紧地勒着他，一点儿也动弹不得。是刺眼的灯光让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他睁眼一看，云儿正站在他的面前。舒子吟一阵惊喜，大声叫： 云儿，云儿，快快去我出去。 他一边说一边想站起来，这才发觉自己的手脚仍然被捆着，只是已经离开了尸体，坐在墙角。云儿走到了他的面前，舒子吟看见他脸上冷冷的表情，不像要救自己的样子。 哼，你也在这里享享福吧。 云儿的话让舒子吟大吃一惊。 云儿，云儿，这是为什么呀？啊，为什么？ 不为什么。是你自己撞到这里来的，怪谁？如果不是我来关上录音，你已经死定了。 云儿不知从哪儿拿来了一盒牛奶，插上吸管以后递到他的嘴边说： 喝吧，趁着还没有决定你的死期，赶快喝一点吧。 舒子吟绝望地看着云儿说： 死期？ 谁决定死期？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云儿说： 到你死之前再给你讲，也让你死个明白。 舒子吟困惑不已地说： 云儿，咱们都是女人，为什么要这样？ 这不关女人的事，这是男人的事。但是，谁叫你进了这个圈子呢？ 我是无辜的呀。 是啊，女人都这样说。你是无辜的，我也是无辜的。只有小胖子在这个事情上捡了便宜。哼，恶心，我刚才看见那尸体已经被他糟蹋的不成样子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 哼，那就给你讲吧。 云儿说， 总之我遇到的事都糟透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 最早发现小胖子这种可怕行为是多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云儿还没有到公司工作，云儿也是听人讲的，说是湖里捞起了一具女尸，无人认领，就暂时放在了湖边，尸体上盖了一床塑料布。当天半夜，茶叶的保安远远地望见那尸体在动，吓得要命，又找了几个人一起去看，结果是小胖子正在干那些无耻的事。公司当时就要开除他，他大哥从很远的山里跑来求情，说原谅他弟弟一次吧。他说家里太穷了，没钱给小胖子娶媳妇儿，他自己娶了一个媳妇儿，都是父母用他家的小妹去换婚才给他换回来的。他说他弟弟从小就腼腆，从不知怎么说话，看见他嫂子都要脸红。有一回河里冲上了一具女尸，横在河滩上没有人管，他弟弟夜里就去了河滩。估计从那次以后，他弟弟就染上了这个毛病。后来工作以后有钱了，家里催他娶媳妇儿，他老是说不急，没想到他还在干这种事儿。在他哥哥的请求下，公司没有开除他，一年多前还让他到餐饮部当经理了。正在这个时候，小胖子进来了，他气势汹汹地对云儿说，怎么你开的灯？云儿也不示弱，头一扬说， 你简直乱来，决定还没有下来，你把他弄死了怎么办？到时候要你的脑袋啊。 云儿转身向外走，在铁门处回头望了舒子吟一眼，冷漠中有一点点同情，像是在告别。舒子吟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哼，不想干了，没那么容易。 小胖子听见铁门关上以后骂着，看见舒子吟睁眼望着他，小胖子又指着铁门外说， 你别以为他好，在你的水里头放安眠药，在你的阁楼上喷麻醉剂，都是他干的。 他想让你睡了，他好去勾引红鱼，哼，这种东西也没谁叫他做这种事儿，哼，他还不是想趁机给自己捞点便宜。说完，小胖子感到报复的差不多了，便走到尸体旁说，现在他也派不上多少用场了，你来做观众，看我慢慢的解剖他，我要看看他里面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别！ 舒子吟惊恐地大吼着，尖刀往尸体上插了下去。舒子吟大叫一声，紧紧地闭上眼睛，他感到有一股血腥味在地下室封闭的空间弥漫开来。 舒子吟捂着眼睛说：“小胖子，你大哥说过，叫你不要再做这种事了。”没有回答。舒子吟听见“当”的一声，是刀子掉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他睁开眼睛，从指缝中看出去，小胖子正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仿佛还有哭声在喉咙里转。舒子吟严厉地接着说：“快，快把他放回冰柜去。”小胖子无声无息地走了，铁门锁上，一盏昏黑的灯掉在山洞，让人分不清昼夜。舒子吟仿佛在死神的黑袍下过了一个世纪，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红玉在找我吗？这是一定的。想到他急得发疯的样子，他的泪水又流了下来。怎么也不会想到，从海边到这座岛上别墅，怎么会是一条死亡之路呢？成年人的危险是真正的危险，再也不会是他小时候迷失在山中的那次了。人们漫山遍野地找他，就将他找到了。而这次，红鱼能够找到他吗？他在公司里做副总的大哥对他说：“永远不要和商业沾边儿。”他这次到海边写硕士论文，让他的大哥无比欣慰，大哥对他提供一切资助，只是让他留在智慧的空间中，永远不要和这个愚昧、贪婪和疯狂的世界来往。大哥说，几百年过后，人们会发现，这个世纪是人类的歧途。应该说，他和大哥的看法从来是一致的，但是，他接触的只是人呢。人的性格、人的品质、人的内心和魅力，这些东西不能不在他的感应之内。难道任何商业背景中都必然潜伏着凶兆吗？走在这条令世俗社会目眩而又危机四伏的道路上的人，会将荣誉和灾难一起带给他靠近的人吗？是谁出了错？是什么地方出了错？舒子吟感到脑子发疼，他想不好这些问题了。铁门的响动使他一惊，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让他现在面临什么。小胖子再次出现，他对舒子吟笑着，这种笑让舒子吟一下子从头到脚变得冰凉。 决定了，决定了，让你跟水利一样在冰柜里歇着吧。 不， 舒子吟绝望地大叫，他扭动着身体，但被紧紧绑着的手和脚使他没法动弹。小胖子走到冰柜边，将水利的尸体抱起来，放在条桌上。舒子吟知道，这是让冰柜为他腾出空间。他再次绝望地大叫，小胖子令人恐怖地向他走过来，快走近的时候又推了回去，在条桌边抓起了一条毛巾，走过来用力地塞进在他的嘴里。舒子吟知道，他是把近距离的时候被他咬伤。小胖子抱起他向冰柜放，他感到自己的腰在冰柜边缘碰了一下，整个身体就被推进了这个长长的卧室的冰柜里。他感到这冰柜像是一口棺木，顿时一阵刺骨的寒冷包围了他。小胖子并不急于扣上冰柜的盖子，而是拿过一把尖刀站在冰柜旁。这就是死亡吗？舒子吟绝望地闭上眼，然而那刀子一直没有刺向他。他睁开眼，看见小胖子已经搬来了一个凳子坐在冰柜的旁边。我要看着你，看着你慢慢的死， 慢慢的死。 小胖子狰狞地说着，同时用刀尖在他的眼前晃。 我还没看见过人给冻死的情景呢。 你这个魔鬼，舒子英在心里狂叫着，同时他感到全身已经麻木。他想到了自己最近反复做过的身体发冷的梦，现在明白了那是多么可怕的预感呢。小胖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冰柜中的舒子英，想象着他被冻死后的情景，心里就有一种魔鬼一般的兴奋。他想，还是盖上冰柜的柜子吧，这样会快一些。正在这个时候，他听见铁门的响声，回头一看，是云儿进来了。他正要云儿过来参观，从云儿的身后突然闪出一个人来，那个人饿虎扑食般的向他扑过来，但由于地面太滑，那个人摔倒了。小胖子看见这是武刚，他大吃一惊地跳起来，双手握着尖刀向武刚刺过去。几乎就在同时，闪进门来的第二个人已经撞到了他的身上，他感到胸口一阵刺痛，晃了晃身子，便倒在了水泥地上。那一边，红鱼已经从冰柜里抱起了舒子英，他抬头看见卢老头正把那把杀牛的尖刀从小胖子的胸口血淋淋地拔出来。舒子英像噩梦醒来一般地望着红鱼，武刚赶过来，就在红鱼的怀中拔出了塞在舒子英嘴里的毛巾。舒子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把脸紧紧地贴着红鱼的胸口，红鱼横抱着他，让武刚解开了捆住他手脚的绳索。他伸出已经麻木的手臂想抱住红鱼的脖子，但手动了动却没能抬起来。他又躺在了红鱼的房间里，在那张温暖的大床上，就像他不曾离开过这里一样。现在他才知道，他已经在那间恐怖的地下室里待了26个小时，现在是又一天的凌晨3点了。死神的足音已经离他远去了。红鱼坐在床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的头发和脸颊。舒子英感到红鱼的热泪正滴落在他的脸上。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过去了，红鱼喃喃地说，又俯下脸来，在他那还有些发麻的嘴唇上吻了又吻。舒子英吃惊地问， 小胖子为什么要害我呀？ 你现在别想这些，一切都过去了，等你好起来，一切都会清楚的。舒子英从被窝里伸出了双臂，紧紧地抱住了红鱼。站在房中的女佣们都流下了眼泪。早晨8:30，洪金走进他的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武刚已经坐在里面等他了。武金满面春风地往前大跨一步，与武刚亲切地握着手说， 哎呀，武大哥，这么早就赶到，你有什么贵干呢？ 岂敢岂敢，老爷子要见你了，就叫我来接你。 你有什么事吗？ 老爷子要回城里去住了，约了些朋友聚一聚，今后到这儿的时间就会少了，所以想见见你。 嗯，那舒子银找到了吗？ 洪金试着问。 哪儿去找啊？ 还是你从京城请来的算命大师给说准了，这个狐狸啊就葬女人，就连尸体都找不着，嘿嘿，这是他自己的命，没有办法。嗯， 我二叔一定挺难过的吧。 听到这儿，洪金满脸沉重地接着说，吴刚笑了，轻松地说， 你还不了解老爷子，一个女人嘛来去自如，走流我如影，老爷子干什么时候在乎这些个。 嗯，是的是的。 洪金和吴刚一起向湖边走，太阳正在升起，整个景区照在绯红的霞光里。快艇像箭一样向大湖深处驶去，吴刚驾着船，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他已经脱掉了上衣，这是他开船时候的习惯。由于快艇的速度和风显得很大，阳光在他凸起的肌肉上一闪一闪的。湖面越来越幽静，仿佛进入了原始地带。洪金掏出了一支烟，用打火机吧嗒吧嗒的点火，风太大，火苗一闪就熄了。 嗯，你将船开得太快了， 他心烦意乱地对吴刚说。 这是洪金在这个世间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就像人在世间所做的许多事情一样。船翻了，是在一个突然的急弯中翻沉的。洪金在水里冒出头来的时候，在一瞬间又被一双铁钳似的大手压了下去，足足有15分钟。冒出水面的气泡越来越少，直到这个时候，武刚才从水里提起了五斤，将他扔进了快艇。武刚爬上船，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调转船头向旅游公司开去了。他拍了拍脸颊，做出了一副沉痛的表情来。3天以后，洪金的葬礼在景区举行，旅游公司中层干部以上的人员都参加了，大家低着头，为这次不幸的事故使他们失去了总经理而悲痛。洪瑜带着黑纱站在最前面，他的大哥洪运和妹妹洪瑜分别站在他的左右。洪瑜哽咽着对身边的大哥说，我的好侄儿，真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这都是命啊。葬礼过后，红鱼立即赶回了岛上的别墅，他匆匆地上了阁楼，看见舒子吟已经收拾好行装。这就走吗？他精疲力尽地说。舒子吟点了点头，然后久久地望着他的眼睛。你跟我说实话，洪金不是死于事故，对不对？洪瑜知道不能再对他一般了，他叹了一口气，嘴唇抖了抖，一时说不出话来，一个眼泪却从眼角掉了下来。说什么呢？从洪瑜全家住到这别墅开始，洪金便感到受到了洪瑜的监视。 红鱼三天两头的到旅游公司来问这问那，还看他的账目，这等于将他的财路断掉了。集团有12家公司，谁不为自己搞点钱？可是谁处在红鱼的眼皮底下，谁倒霉。红金用尽了办法，让红鱼的别墅鬼魂出没，终于红鱼搬走了。然而刚轻松了一年，又来了个舒子吟，并且是个不怕鬼不信邪的女子。看来红鱼还有娶她的可能，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就会长期的住在别墅了。这样红金的日子可怎么过呢？没有办法，只得豁出去干了。作为一个侄儿，他能这么干吗？红玉知道真相后近乎崩溃了。没有办法，红玉向舒子吟讲明真相以后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滴水恩仇我都能涌泉相报。太可怕了，舒子吟满脸的惊骇久久不能散去。卢老头、武刚和女佣们都来到岛边为舒子吟送行。红鱼对武刚说，由我来驾船送他就行了，我还要将他送到机场呢。快艇发动了，慢慢的掉头，然后向湖心驶去。舒子吟向岛上的人招手之后，凝神望着那岛，那别墅的尖顶。他的一个梦在这里结束了。他掉过头，与红鱼的目光久久的对视。红鱼已经停下了船，任快艇在水中轻轻的荡漾。我爱你，舒子吟轻轻地说。我还能见到你吗？红鱼说着已经稳住了他。舒子吟已经是满脸泪水了，他闭着眼睛说，不知道，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不知道。蓝色的湖面上，快艇又启动了。在浩大的水中，这船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儿，像一只飞逝的鸟。一个梦。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